牵着拥抱，我们从这里开始，谈笑间说着故事，我们曾彼此拥有。打开锁记忆的箱，吞噬我心脏，却在你眼前制造假象，蒙蔽真相，顽固的伪装，让你遍体鳞伤，只想让谎言燃烧。我想确定这答案，确定是意外吗？是意外让我们分开多年，连想对你说声抱歉的机会都还是没有，是意外对吗？光下的沉默，我们就这样结束。时间流回到现在，我们只相互微笑。打开锁记忆的箱，吞噬我心脏，却在你眼前制造假象，蒙蔽真相，顽固的伪装，让你遍体鳞伤，只想让谎言燃烧。我想确定这答案，确定是意外吗？是意外让我们分开多年，连想对你说声抱歉的机会都还是没有，是意外对吗？确定这答案，确定是意外吗？是意外让我们分开多年，连想对你说的抱歉的机会都还是没有，是意外。阳光 放下的沉默，我们就这样结束。时间流回到现在，我们只相互微笑。